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nis.com， 好特别，我系萧柔月。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nis.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嗱，距离咧。下个礼拜啦，嚟紧呢个特集会啦，就尚余一个礼拜，啱啱好一个礼拜嘅时间啫。咁就系啱啱咧，我哋见到今朝早呢个外交部咧就出咗呢个习近平嗰个行程表啊。咁其实讲真，即系你要倾嘅好多都倾咗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你前期工作系少不了啦。咁但系我哋见到咧呢个礼拜咧。有好多先兆啊，似乎唔係咁理想咧，即係走咗出嚟咧，似乎呢個中美嗰、那個即係嗰個談判啦，係未必傾得掂。嗱，首先即係 APEC 咧就搞到一鍋，即係搞得係非常之喇喳啦，係咪？ 一鍋粥。 係啊，咁啊，即係習近平佢自己去到，即係諗住係咪？喂，屌你老尾，喂，我一國之君壓境喎，係咪？冇理由唔掂啫。佢仲要首先，佢係率先唔知早兩日到咗呢個新巴布亞新幾內亞，就佢哇掛曬呢、這個掛滿曬呢個中國國旗啦，係咪？就話即係喂呢個獨立大道我幫手起㗎，係嘛？咁即係諗住就係呢個巴布亞新幾內亞嗰個總統奧尼爾會俾面啦，係咪先？咁但係點得知去到即係差唔多完嘅時候，呢、這、一個draft 嘅嗰個叫做係首腦聲明嘅時候咧，嗰、那個聯合聲明，其實嗰啲嘢好小事嘅，其實就係、是、咁當中就係話咧，即係傳出咗啦，係咪有四個中國官員咧？哇！就強闖呢、這、一個即係呢個外交部辦公室喎，係咪就施壓喎？咁其他仲有咆哮喎，仲喺度，哇！幾樣衰啊！ 同埋啲強度嘅嘢， 要 cut 咗某一句中共認為唔啱嘅嘢。 係啦，咁因為其實佢話其中即係呢個奧尼爾咧，佢自己就透露咗，其實主要係因為有兩點，即係聲明裏面有兩點咧。即係中國覺得自己針對自己嘅，咁嗰兩點係啲乜嘢咧？就係話係即係反對呢個叫做係不公平嘅貿易嘅做法啦。其實係咁，第二嗰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係我係啦，仲有嗰個世貿改革啊，世貿改革嘅問題咧，就其實嗱，你講呢兩樣嘢嘅話，其實好 neutral 嘅啫嘛。冇話邊個針對邊個㗎，係咪？原則上支持 你，佢自己對號入座， 係對號入座。佢就係因為對號入座，咁然之後去到咧最後尾嗰個開會嘅關頭咧，咁中國代表咧就拉布喎，拉布完之後咧，搞到呢、這、一個即係呢個聯合聲明出唔到啦。咁然之後咧，仲見到咧，即係美方嘅官員透露就係話嗰啲即係中方官員喺度拍手掌喎，大佬。咁好啦， 我真係唔明喎，即係喺而家呢一個咁嘅形勢裏邊咧，其實你應該係扮乖仔。 系啊， 因为点解咧？即系对全球嘅经济嚟讲咧，关键因素就系在于咧，其实你中美系倾掂数，各取所需，大家应该要攞嘅嘢，而家攞到咗。对两个政权嚟讲，无论对习近平同埋特朗普嚟讲咧，本来就系好事多过坏事，或者你可以咁讲啦，即系对美国嚟讲就系、是，你特朗普都系。即係虛張聲勢嘅啫，噏到托到最大，最後咧就高高放低，輕輕放起，係嘛？即係高高托起就輕輕放低。原本就應該係咁樣嘅理解，即係我都認為，誒遲早傾掂㗎啦，因為嗰啲係錢嚟㗎，嗰啲係既得利益者嚟㗎。你嗰啲 consumer， 你估我入口嗰啲嘢，你而家加咗關税，我唔使俾多啲嘅咩？你唔好当我傻仔啦，系咪？明明系10蚊，而家你加到13，最多嗰、那个即系入口商就同你食1蚊，咁你系咪贵咗2蚊啊 ？At least 变咗12啊？你倾唔掂就系咁嘅环境噶咯噃。正如今次个Black Friday， 即系呢个 Thanksgiving， 喂好多美国人有做过调查噶， 就話究竟你哋買嘢嘅時候會點啊嘛？六啊幾、30%係話會考慮， 嗯， 我價下價先，因為你開始有關税啦嘛。嗯、好啦，10%-20%嘅人，接近20%嚇，就話中國貨我唔買嘅，因為我知道已經係入咗關税咧，係會貴嘅。或者有啲人係完全減少嗰個消費嘅。嗱，對大家反共嘅角度嚟講，個人啦、啊，但係對美國人嚟講，亦都冇乜傻嘅喎。原本我可以 consume 嗰樣嘢，我要享受嗰樣嘢，我俾錢係平啲，所以我一路諗冇理由傾唔掂噶，點解有呢個轉折咧？咁樣，除非你好似我哋上一次嘅節目《股海雲圖》咁，又覺得即係炒低佢先，跟住再捧高，係嘛？ 哦，都唔能夠排除呢個可能嘅。 唔係，我覺得一路其實有呢個元素喺度噶， 嗯， 就係啲貨太貴啊，啲股票。咁咪執低佢先咯，透過呢個政治不明朗嘅因素或者貿易戰，咁跟住先嗰啲大媽撒全部同你接曬啲貨，咁、一嘢俾個好消息，咪上翻曬，咪大家執啦。我唯一就係解釋到呢樣嘢嘅咋，從理性嘅角度，即係係完全理解唔到點解係會傾唔掂數嘅。 咁好啦，咁除此之外咧，見到咧，即係有好多即係旁邊嘅因素啦，即係其實包括就係習近平嘅行程，究竟佢俾幾多少時間俾美國啦？咁好啦，今日佢又即係公布咗，即係呢一個外交部又公布咗，即係呢一個習近平嘅行程啦，就話其實佢而家咧就準備原來即係佢原來佢係喺出席呢個 G20 峰會之前，仲要訪問呢一個西班牙。咁訪問完西班牙之後咧，佢去呢、這、一個阿根廷之後去兩日嘅啫。之後仲要去呢、這、一個即係葡萄牙同埋即係其他國家去做好似即係另外一個南美國家做呢一個訪問啦。咁好啦，即係你留俾呢一個即係 G20 峰會呢只係留兩日，而嗰兩日你仲要開會㗎喎、哦。咁究竟你嗰個特集會你俾佢一時間佢呢？嗱，既然冇時間嘅話呢，似乎呢所有嘢都 settle down 嘅啦，所有嘢呢即係習近平唔撚再傾㗎啦。就其實即係包括之前上個禮拜我哋聽到嘅就係習近平交功課啦，中國交功課啦，就係142項嘅讓步協議。咁、那個讓步協議裏面呢已經分成咗三份㗎啦。咁、那個三份呢就係話可以做，或者之後有下文有後續工作去做。咁第二項呢就係其實第二批呢就係話會討論嘅，第三批呢就係冇得討論嘅。咁而特朗普佢所講嘅就係話，喂， 唔夠 嘅。仲有留咗4-5樣，咁即係原來142項裏面呢有4-5樣呢佢係唔 OK， 咁而家特朗普呢爭取埋嗰4-5樣，咁好啦，而家嘅情況就 是、By the way， 即係 in the end 我都覺得係會傾掂嘅，因為點解呢？即係大家唔好對呢啲咁嘅領導人或者政治人物有太高嘅期望、即係特朗普講嗰句說話我唔夠呢，其實佢 ask for more 嘅、 即係 佢都預計你係有鬆動嘅。 佢講當然佢 bargaining 係咁樣啦，但係其實佢似乎而家咧問題就係兩國之間佢唔係營造緊一個互相可以落台嘅一個機會啊嘛。嗱、美國佢啱啱 我就咁諗、我就逆向思考嘅人 嚟、 即係當大家認為係傾唔掂數嘅時候咧，佢就會傾掂；當大家認為咧係傾得掂嘅時候咧，反而傾唔掂。 嗯， 喂，如果唔係點會俾個 shock 大家？你調翻咁諗喎。唔係，我嘗試去討論問題咁去研究，因為我完全收唔到任何呢、這個內幕消息。 有個內幕消息，唔係都唔係內幕消息啦，有全部新聞嚟嘅。美國今個禮拜先至公布咗301嗰個調查嘅一個更新報告，就話你喂中國你都冇根本就冇做過任何嘢去改革、哦，冇改善嗰個不公平嘅不合理嗰個扭曲市場嗰啲做法、哦。咁好啦，即係。你出埋呢個報告，即係都唔會話令到你自己本身對中國更加 唔係咁啊！唔係，所以我調翻轉嚟諗，就係、佢 ask for more 啫。我認為即係如果我今日仲喺度講緊， 即係你嗰個談判 策略嚟嘅，就話我依然係好尊重習近平嘅，佢依然係講緊呢句嘢噶嘛，特朗普。 嗯， 喺呢一度，跟住再加一句附註就話：喂，我未夠嘅喎、 哦。佢同彭斯就唱呢個紅 白臉， 係啦，黑白臉。咁啊，彭斯咧係惡好多嘅，係咪？即係佢唔係話淨係同你講個貿易問題，佢同你講嘅問題咧就包括台海問題、南海問題同埋人權問題，仲有即係嗰個叫做係即係盜竊問題啦，即係盜竊嗰、那個知識產權啊，同埋 甚至乎攞埋香港。摆埋上台添， 香港我唔关佢事嘅， 我知唔关佢事，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成个美国， 成个美国 嘅建制咧， 基本上是將所有不妥呢個美國佬嘅嘢，中國嘅嘢一次過擺曬上台。 其實唔止，你仲有歐洲嗰班就走去譴責新疆問題咧，兩邊一齊夾嘅講緊。 仲有而家 WTO 其實係傾緊改革㗎，因為佢而家佢傾緊改革嘅時間咧。即系呢一个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倾紧改革，系21个国家夹呢个老共噶。 唔系个个讲法好简单啫嘛，一系就系、是、我哋不如重整旗鼓，另起炉灶啦。 甚至乎话踢佢出局啊嘛， 踢佢出局啦。 系啊，嗰个 Kelvin Hassett 咪讲呢样嘢咯。喂大佬，我哋从来未试过有一个国家啦入咗嚟世贸之后咧，喂好似你咁唔守规矩喎，大佬。即系虽然咧佢自己本身都话，喂美国冇准备话要踢你出局，但系都要谂下认真考虑下呢个选项。 唔系你个佬其实成日喺呢个过程里边话说回头就系、是，佢话不如咁我走啦。我哋另起炉灶啦，玩过另外一个，即系可能系即系多边嘅贸易协议书。 如果咪仲 即系我同加拿大，我同墨西哥，跟住我同欧盟，系咪？ 而家仲条 我好过焗住喺你呢个世贸架构里边，你个包仔又玩渗透，咁我未必够你斗噶、哦，系嘛？你成日以呢一个所谓发展中国家嘅优惠。你係攞我著數， 係啊。 不過我有一個擔心嘅啫，即係我講咁耐，我就話咧，即係有時你係唔可以盡信啲政客咧係表面講嘅説話嘅。 而家就習近平嗰個 body language， 佢講嘅表面講嘅説話咧，未必係真嘅、就扇咗我哋一大鑊。 而家嘅情況咧就係咁樣，習近平啦。其實或者中央咧，其實佢下達咗嗰個通知啦，即係其實喺廳級或以下、廳級或以上嘅一啲政府機關就同你講啦，我哋已經做好最壞嘅打算。喺中美貿易戰到來嘅時候咧，無論社會又好、經濟又好咧，都會有好惡劣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大家要做好準備啦。喺黨領導嘅情況底下咧，就自力更生。咁呢句説話好好笑啦，我就覺得，即係如果你 唔係、我嘅諗法就係點咧？佢都係做緊期望管理。 佢係當然 係。因為點解咧？我係佢都會咁諗。我講呢句説話咧，唔係講俾自己人聽。我係講俾美國 美國佬聽，即係我哋 就話我哋已經 讓步啦， 係啦，即係我唔會再讓步，我不怕誰，亦都不會因為咁咧係而怕你嘅，我寧願勒緊褲頭。但係呢個只係一個談判策略咯。 所以佢嗱喺G20 峰會裏面，我只俾兩日你啫，我唔再同你傾，我唔再同你糾纏，我而家上個禮拜交俾你嗰份功課，142項協議，142項嗰個讓步清單 係咁多 多啦。是不是？ 但我告诉你听，你没给我估中、一定会再多个142项。而美国佬最后是会收货。他很简单啫嘛，正如刚才你分嗰几类、部分我而家即刻做，部分我哋继续讨论、部分我哋三年五年之后会搞。你话唔够嗰四五样咪塞入去咯。 咪、你 塞喺下面嗰。嗰兩樣嗰度啊， 唔係你咁講法，即係近排習近平就不斷咁吹風，就走去話咩撐民企嗰啲咁嘢，其實都係咁講俾美國佬聽咁啫喎。 其實完全，我嘅估計嚟嘅啫，我完全亦都收唔到咩特別嘅風。但我估計咧，兩邊咧喺玩緊呢個 politics 個過程裏邊咧，都係做緊呢個管理。習近平嚟講，佢對內地嘅民眾，甚至乎內地嘅官僚，佢唔同嘅派系。都是做緊呢個管理，就話俾佢聽，嗱，你唔好期望咁高啊！我一早話俾你聽，我哋傾唔掂數嘅，係咪？對特朗普嚟講，佢都話要話俾自己嘅民眾聽，特別喺中期選舉完咗之後，佢即係一敗塗地之後，喂，佢要話，喂，我繼續強硬嘅噃，但其實佢係想攞多啲，所以我都係估計，可能我錯啦，其實可能係錯。 呢個我認同，呢個認同。 就係最後嘅結果，就係兩邊。都會是互諒互讓的情況之下握手言和，如果不是特朗普是不會說我最信習近平的、我最尊重那個阿哥的，其實他就是想在這個過程裡面出口術 令他 choice open 先啦，起碼就是起碼 at least choice open 先，起碼留返俾自己一個空間，係咪即係轉彎餘地。咁我後面嗰啲狗好驕惡㗎嘛，係咪 ?Peter Navarro 啊 ,John Bolton 啊 ,Robert, Knight Fisher 呢啲咁嘅人呢全部都好驕惡㗎嘛。咁但你起碼你俾啲嘢我先啦，我再同佢傾啦。即係呢啲嗱即係嗱呢個呢就其實 你唔得成名都唔得，呢、這個就係美國嗰個民主制度嘅優勢。 因為點解呢、啊、我前兩日 可以唱好多紅白臉。 我前兩日咧同一個即係、就是、我哋花生台嘅網友喺、New York 嘅孤人其名，佢都話咧，佢同我講，佢話美國人喺面對呢啲問題裏面咧係最現實嘅。表面佢會同你打意識形態嘅牌、唱高調，講到自己係普世價值嘅捍衞者，即係正如彭斯頭先講嗰啲嘢，我聽到都好開心嘅開頭。咁我諗下都係，美國人係最務實嘅，到最後結果，第一佢唔係拯救世界人嘛，你會真係以為美帝真係拯救世界，佢只係加強佢喺全球嘅政治上嘅影響力，即係方便佢喺經濟上面嗰度係攞著數啫。是咪增强呢一个影响力喺无论喺亚洲无论喺中东嘅地方。喂呢、這个历史话俾大家听㗎啦。所以佢唔系同大家讲人而道德㗎。所以你彭斯讲嗰段说话呢，其实我最初我系 shock 㗎。即系美国人几时咁义正潜言同大家讲，喂究竟嗱我呢一个嘅标准你守就守，你唔守算数。嗱、你唔守呢我会喐你㗎。咁样。咪我有怀疑同我一路到。最好我估错啦。我呢個懷疑係錯曬㗎啦，因為人哋係好人，你唔好揀屈到人哋係壞人先啦，大佬，唔係諗住台底就諗住攞著數嘛。但係我哋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就係、是，如果美國人係咁務實、咁現實嘅話，喺主要嘅利益問題上邊係會隨時 back down， 甚至乎收夠籌就放嘅。嗱，無論民主黨又好，共和黨又好。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面我不觉得有太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外交尤其是特别在经济的问题上面。所以 你不要抱 太大的期望就是 要。但何为主要利益呢个问题就是。 钱。我的经济发展是不是 但美国经济发展是在二战以来他那堆美军基地所连成的那个贸易路线嘛。但问题是你大陆今时今日讲的一路一带又好他其他的锐势力的发展是针对着 这一些贸易路线是进行改变的时候。喂那其实不是钱那么简单的了。 啱啊你绑了个铺面的问题但是没有讲个核心的问题。但是最后归根结底就是我究竟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是不是这样去插自己十刀嚟伤你二十刀先？我唔觉得佢会系咁咯，系咪？喂，你估即系你成日都唔，大家成日都唔明白一个问题就系、是、所谓嘅贸易逆差系咩意思先？嗱，俾三秒钟大家去思考呢个问题，贸易逆差系咩意思？你借我钱啊，我铺丢十样嘢同你交换两样嘢。是你有着数，如果是同等的价值，我假设我借钱给你啊哥，因为你消费高嘛。他表面上是透过这个这样的宣传告诉大家听、我有贸易逆差，我好像给了很多着数对方这样。其实就是他用一个家庭的观念去想那个问题而已，就没有理由我负债多过呢一个嘅收入噶，咁但系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就系、是，你咪借紧我钱咯，我做十样嘢，你做得两样，我生产力好过你，我十蚊做到，你要一嚿水做，咁你梗系唔会自己做咧，你梗系买我啲嘢啦，大哥，我都竞争赢你啦，调翻转系咁谂啊嘛，大家从来都唔明白。你俾佢嗰啲咁嘅宣传口号去误导咗你，以为真係贸易逆差係自己有蚀底，係你有数啊，因为你係借緊我钱啊，大哥，我借俾你啊。 而家呢就彭斯所 仲有个问题就係、是、你由七十年代已经係咁啦，已经係贸易逆差緊啦，到而家係几多年啦，大佬，2020啦，去到 那個、情況， 所以 back to 你頭先個 argument 就係話，最後我相信佢一定會講掂嘅，咁咪説對咯，係咪？最後利益關頭嘅時候，真係同你講嗰啲咩前全球戰略咁簡單啊？喂，佢而家已經一嘢打到去老共度，嗱，你唔好再搞2025啦， 你唔好再以為透過即係呢個嘅一帶一路嚟兇我啦。佢已經覺得佢已經係收咗貨㗎啦。即係我收到嘅訊息就係、是、佢已經夠啦，收夠醜啦，我壓咗你嘅氣焰，你唔好同我爭霸。嗱，我呢個立場都係從美國人個角度去思考呢個問題。另外一個角度就係、是、對老共嚟講，醒爬啦，我 humble 啲，我唔同你喺度玩呢啲嘢，因為大家都損嘅，大家都死嘅，係咪？大家一齊攬住瓜嘅啫。我啲有嘢又出口唔知去咗邊度，一係就我搬廠咯，搬到越南咯，搬到柬埔寨咯，嗰邊再運過去咯。 搬得好犀利啦，已經。而家嗰個失業問題好嚴重啦，開始。 唔係，所以佢都死嘅，所以佢嗰個清單，你唔好俾我估中，140多樣，一定會加落去。美國佬話唔得嗰啲，佢一定會加落去。而美國佬最後都係想同佢 make 個 deal 啊嘛。 揾個中間位啦，即係再揾，即係中間落物咯。我諗係，即係嗱，佢而家就 唔係當然對我哋嚟講，我哋梗係想，喂，最好係傾唔掂啦，兩國真係交鋒啦，大戰啦。 我唔係嗱，就算傾得掂，我都 OK 嘅。即係首先就我要知道嗰142行其實係乜嘢嚟先，因為其實而家佢純粹係講呢個142行嘅讓步清單咧，外界係完全唔知嘅。咁但係啦，我 expect 啦，即係如果即係老共啦，完全喺認翻佢自己本身入世某時候佢所應承要做嘅嘢，認翻帳，咁嗰個已經咧，其實係皆大歡喜。 我擔心佢一個問題就係咧，佢嗰、那個即係以時間換取空間嘅導演。 哦，咁呢個 正如 啦， 正如頭先你 即係老共信唔過啊嘛，呢個 係啦。 中其實中英談判嗰陣時一直都已經 係 咁樣。 冇錯啦，我最驚佢係呢樣嘢啫，佢就係拖你。 唔使驚，一定會 拖你美國佬。 所以 佢塞咗你話要嗰啲嘢，喂，繼續討論得唔得啊？或者俾時間去改善。 哦，而家咪就係拉 咁你咧，就會好容易中計嘅。 係啊。 某程度上你是容易中計， 而家就是拉鋸緊呢樣嘢啦。而家老共咧就其實真係死豬唔怕滾水淥，佢亦都唔要面嘅。佢即係你睇下佢而家咧，佢出咩招啦？佢最近佢今日啦，啱啱我見到啦，原來呢個咪即係商務部副部長就喺度講啦，佢就話啦，喂，佢警告你啊，佢就話咧，喂，而家喂。上個禮拜呢個 APEC 已經搞到咁樣衰啦，係咪？你係咪想嚟多次啊？咁樣樣，即係佢預示我將會反台嘅，係咪？一拍兩散咯。嗱，佢而家國內佢邊除咗頭先我想講咗啲嘢，即係佢仲有做其他嘢咧，其實係令人好不安嘅，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佢用新華社出篇文章喺度縱揚呢一個咩嘢？佢縱揚呢個義和團喎，大佬。第二就係、是、北京街頭竟然有大字報同呢一個文革翻案，咁好多人就問啦，喂，究竟你係咪想搞翻文革啊？系嘛？你系咪想反台一拍两散啊？系嘛？即系呢一个黄岐山，佢好中意睇呢个 House of Cards 嘅嘛。House of Cards 入边咧，即系呢一个主人公咧，呢、這个 Frank Underwood 有一句说话，有一个名言就系话：如果你唔中意张台嘅 setting 嘅话咧，推翻佢再嚟估。 嗯。 啊，即系我谂而家习近平就想搞呢样嘢，因为呢一个中美贸易战而家嘅谈判咧，已经系威胁到共产党嗰个食存亡之秋，即系话如果我全部应承咗你嘅话咧，我系喺度救国噶，但系我亡党咯，我唔想亡党啊嘛。如果亡党嘅话，我乜都做得出嘅。即系佢而家威胁紧你嗰样嘢啦，或者佢而家摆上台面嗰样嘢啦，就系、是、咁样啦，系咪一拍两散啦，揽炒咯，系嘛？我就係咁撲街噶啦， 不過 我始終都係維持一個觀點啦。你睇到嘅嘢未必係真 的，唔係佢嘅談判策略係咁， 咁冇嘢係真嘅。我哋講嚟都嘥氣， 佢嘅談判策略係假，即係話俾你聽。 你講咗23分鐘，你明唔明我講緊乜嘢？ 喂，繼續。 我擺得喺台面俾你，俾你估得到，我仲係共產黨。 係，繼續。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你再細心換味我呢句説話。即系头先佢喺度 repeat 紧嗰啲 message 啊，话俾你听，我系完全唔会 back down 嘅。 佢唔系 back down 嘅，佢唔会 back down 嘅。佢讲到明就系、是、啊， 我就话俾你听个反面 啊， 就系我会 back down 嘅。哦，我希望老共 back down。 佢实 back down， 话俾你听、 啊。我都希望老共。 你仲未听明我讲咩？我讲咗24分钟、啊，我就话142行、 啊， 一定会加落去。为咗要谈判成功，而家讲俾你听嘅嘢，话俾你听唔成功，只系安抚紧做管理我哋嘅嗰啲群众嘅期望，就话你唔好预咗我得啊。 嗯、 但系当有一日，下个礼拜我倾掂嘅时候，本来你好失落， 唉、 嗯哎，都预咗死噶啦， 跟住你会点 啊？ 嗱，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我下个礼拜就话俾你听，我呢个讲法中。 嗱，侵侵就同你讲，而家有四至五样，你仲 咁咪加落去咯？ 咁四五至五样，嗱，你五样唔得，我咪 呢个你要明白 咯，两样半 你真系未做过， 继续， 你未做过同人哋谈判嘅策略，谈判嘅策略梗系咁啦，话俾自己人听，倾唔掂噶啦。OK， 一嘢俾个惊喜你，嗰边亦都系咁讲，我争几样喎。OK， 个胶着就喺呢度咯，吓 咁简单啫嘛。你睇到个铺面嘢系谈判嘅策略嚟嘅啫 ，bargaining chips 嚟嘅啫。你真系信嗰啲而家嗰个咁嘅现状啊？你做到巴菲特啦。如果是这样不用他做啦，大哥，就是所有人九成的人认为是 A 的，就是一成的人是估中就是 B 的嘛。你调返转头想嘛，我为什么说你从来铺面的东西见到你不要信晒他啦，他是给你看是 trick 你的咋，大哥。下个礼拜现形啦，我使乜呃你好耐啫，我是我估的咋。我亦都收唔到咩风啊，亦都唔需要咩详细嘅分析啊，纯粹我哋从领导人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个独裁者一个当权者嘅角度谂问题得。 佢而家做个真小人嘅角度，佢就同你讲：你威胁到我存亡，你如果威胁到我党亡嘅话咧，我就同你揽 茶。 系啦，呢个就系佢而家佢摆到明咧，即系总之就系话，你再勾我嘅话，我就同你反面啦。 你睇佢嘅底牌，大家嘅底牌都系。最好讲掂啦，不过我要四样，你要五样，咁捽捽佢得唔得啊？咁简单啫嘛，呢个世界嗰啲领导人做得你领导人嘅，你估得到嗰刻就系你做啦。你真系信佢口噏嗰啲嘢，佢而家铺面嗰啲嘢，你千祈唔好信嗰啲嘢。我提醒大家，你千祈唔好信嗰啲嘢咋。即是你打个 discount 啊，叫大家，如果唔系你好失落㗎啦，最后结果就好似上一镬咁㗎啦，以为共和党赢晒。屌你真係。 我如果觉得就係、是、问题就係、是。 因为当心好劲，劲过你上帝。 问题就係而家 劲过耶稣。 问题而家习近平会唔会唔 平。你惊失落睇下你。 唔系你继续。 係咪 而家习近平会唔会 唔系我唔继续你都会继续咁諗㗎啦。是咪？帮佢一嘢打醒你啫嘛，等你唔好仲喺个迷雾里边啫嘛。 你继续， 系咪？ 唔系个情况就系咁样啦，即系我觉得就系、是、最后关头咯，即系唔会喺嗰两日倾嘅。其实而家一直都倾紧嘅，呢两个礼拜已经倾紧噶啦。 而家喺个角力嘅阶段， 而家角力嘅阶段。咁总之而家 大家，大家摆筹码嘅阶段， 就不变应万变，就同你讲，我系唔怕你再嚟嘅。系嘛？ 咁呢个都系谈判策略嚟嘅。 谈判 最后 双方嘅谈判策略系咁样。 佢一定会再让多超过142样嘅。OK， 而最后佢哋两个都系会讲定。 唔系，其实唔系142项里面加，其实142项里边个 OK list 嗰度加。 即系调嚟调去啦。 系啦，即系咁样讲，佢142项，你肯做到137项啊嘛？咁你当中冲埋你五项未搞掂啊嘛？咁啊加到140项咧。你剩翻嗰两项唔好搞我啦，我真系唔 Q 掂咧，就系咁样咯。即系我估系咁样啦。最后屘即系你嗰个乐观嘅，即系 我唔系乐观啊！我只系纯粹从一个领导人嘅角度，如果你系佢，我都系咁处理 啊。Donald Trump 想倾掂，你见佢 我点会一次过吓俾公众大众都知道我嘅面牌系咩噶？我底牌系乜嘢噶？ 但系咁样讲啦，即系其实嗱。究竟点可以避免到即係入世时候嗰个情况就係话喂你答应承咗我做呢样嘢最后咩唔认账。点解唔认账好简单㗎嘛呢个与虎谋皮嚟㗎嘛。 欸唔好信呢啲呀你听到嘅而家嗰啲都系铺面嘢嚟㗎咋。 唔系我同你讲与虎谋皮嗰个问题呢就係在于佢答应承得你嘅话呢你点样 make sure 嗰样嘢落实到。 同意呀呢、這个 即 系、這个 情况 呢、這 个系啦。咁所以呢 唔系佢咪呃住你先咯。 系啦。咁但你问题就系话 咁你又会收货喎、啊、你会收货㗎喎佢你明知佢呃你你都会收货 咁你要 因为你要 make a deal 咁呢個就睇Donald Trump 點樣拆點樣 點樣成年啦。我講咗好多次啦，佢成年㗎啦， 隨時咩都收曬貨， 收貨㗎啦。你咁高期望，你又一次再嚟失望。 唔係咁嘅情況，因為其實而家唔係話淨係佢一個人可以決定到。 如果世界係你諗得咁簡單，你睇到蒲面嘅嘢真係會最後會出現嘅。你就做咗巴菲特，你就做咗呢个咩啦？ 个情况系咁样啫，因为咧 Steve Jobs 啦 ，Donald Trump 自己一个人话 OK 啦，都未必得，因为其实呢个美国嚟嘅，唔系一个人可以说了算嘅。佢后面佢仲有好多恶狗噶嘛，吓John Bolton 啦，吓Peter Navarro 啊，尤其佢自己副总统仲恶过佢噶嘛。 你自己都讲咗啦，呢个世界有啲黑面白面噶嘛。 系，咁但系就 系咪？ 你问题就系、 是、你唔觉得呢度系一场戏嚟嘅咩？ 唉， 你敢唔敢同我赌啊？再同我赌啊！好似徐少华咁啊，系咪？你唔好睇得啲政治人物，真系你睇到嘅嘢，佢真系做嗰样嘢先得噶。佢噏嗰样嘢，佢心里边真系咁谂嗰样嘢先得噶。大家做咗几年人啊，唔好咁傻仔啦！我哋俾嗰啲政客呃佢咁多年，正如啲本土派咁讲系嘛？唔系，我系真心诚意同你讲嘅咋。 嗯， 我氹你开心容乜易啫？系啊，掂啊，屌呢镬嘢，你咪信咗咯，上一镬咪衰咗咯，仲未攞到个教训。好，今日时间差唔多三十几分钟啊，大佬，系嘛？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